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的没的。 迎接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返场嘉宾，我们之前有很多期都请了各种这个飞行嘉宾来录，但是张倩是我们的第一个返场嘉宾。 返场嘉宾，然后后面还有可能就是叫什么 多次返场， 刚说的常驻对吧？常驻嘉宾。 是因为我身上槽点太多吗？ 没有，是因为你金句频出， 太有趣。对， 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我和西西从没有播客开始就经常我们俩之间也在聊的一个话题，然后这个今天我们找到了这个最合适的嘉宾，我们想要聊一下生娃这个话题。我们先欢迎一下张倩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耶、yeah. 欢迎一下张倩。张倩应该是刚刚把娃放倒来录我们的节目。 放倒，对对对。 你的娃具体是多大了？现在 是1岁4个月。 一岁四个月是不是 什么阶段不知道。 对，就是我就在想根据我非常少的这个对婴儿的知识，他应该是会走会跑会说话吗？少量的会说话是不是？ 对，这确实是他现在的状态，但是每个孩子会差别很大。 我所有的关于这个小朋友的信息都来自于 厂长是吗？ 我们之前有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厂长，然后他儿子是我干儿子，然后但是我也了解的很少。 对，我对我干儿子也一样，就是了解的特别少，只能看到图大概的状态，然后挺好，鼓掌就没了。 对， 但是有时候啊，我会觉得就是娃妈都很厉害，就是他们能精确的知道，就比如说啊，这小朋友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是他的哭闹的时候他要的是啥，然后他在这个阶段需要什么营养，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吃的是什么，然后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学习的工具。哇，这些娃妈都真的太厉害了，就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单开一个什么博士班。 对，一般这种信息是妈妈自己探索出来的，还是说因为我们俩完全不了解啊，是有一个 对 全新的教育领域，就是比如说有书有课有什么这个有那个告诉你该怎么做？ 是全媒体线上加线下。 OK。 对，就跟那个市场调研挺像的。对，因为现在读博你可能习惯看 paper 了，但这种时候研究娃你看 paper 其实有点不太实际嘛，就有很厚的那个很经典的育儿书，还有日本的育儿书，美国的育儿书，然后这是纸质的，还有其实现在主要的就是看公众号，然后加好多群，还有就是问闺蜜。哦，因为我闺蜜有孩子了，所以而且她比我靠谱多了，就是还是亲戚朋友吧，我觉得。 感觉养娃的同时还上了一个新学是吧，就是要重新学一 个。对，就上了 一 个新的 学科。对， 育儿学。 对，我觉得这个学知识其实还好，主要是你得用到一个活体身上，就是在娃身上。你那套理论还不一定对，然后你用了之后吧，它可能结果还不可逆，你这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啊，对。关于娃这件事情，我一直以来最大的 concern 就是关于你刚刚说的不可逆这件事情。 哦， 就是生娃这件事情也不可逆，教育这件事情也不可逆，这个中间的这个 dynamics 太多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我搞不定。 我跟小熊也差不多。 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嘛，就是如果你一旦有了下一代，你就不只是你们小家的问题，是你上一代的人都盯着这个孩子，都盯着你。 对， 压力大不大？ 哦，你看本来这个小孩已经可能有一些不可逆了，然后可能父母就已经心理压力很大了，然后这时候你的爸妈嘛，然后对方的爸妈又跳出来说你怎么带的，他其实不是指责你，因为知道你也很辛苦，但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但此时已经很崩溃了，你知道吗？ 我想往前倒一下啊，就是因为你是在读博期间生的娃嘛，那你当时是就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想在这个时间点生娃？或者说你为什么想生娃，然后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生娃呢？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就是我第一，我特别喜欢小孩，特别特别喜欢小孩， 也很擅长跟小朋友打交道吧。你 以前误认为是这样的。 过发现不是，是吗？ 哇，这个就是对，当你没完没了的带一个孩子的时候，发现其实精力跟耐心都是有限的。 嗯， 是，第一我特别喜欢小孩，第二呢就是好像有一个特别魔咒一样的东西，好像就是你30岁之前就一定在完成点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 interesting。 我们之前聊过30岁这个话题。 对啊，你竟然会有这样的顾虑哎，我没想到。 我也会很在意这个社会怎么看我呀，不然干嘛读博呀？ 没有跳脱这个体系， 对，倒挺有道理。 对，我很真诚的，很真诚的，很真诚的面对这个话题。对，所以正好啊，读博期间呢。我很想就是生小孩的过程不耽误我的职业发展， 嗯， 所以内因外因吧，就会在这个时选择这个时间生娃，然后就选择在一个你的课也上完了，然后你开始做你的毕业论文的时候生一个小孩， 时间比较灵活，对吧？ 对 对，我确实觉得如果是跟上班相比的话，上学确实是一个更适合生娃的一个时机。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别的学可能还好，就 MBA 大家都基本上30岁左右的这样的人吧，我一堆怀孕的同学或者老婆怀孕的，就是在这2年当中，因为你相对于上班来说你这个时间还是灵活多了嘛，所以你就能自己安排的能好一些，上班确实受到的限制太多了。那在读书期间带娃有什么坑吗？就是艾米跟就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我希望我接下来的回答不要带了太多负能量吧。 没关系 be yourself。 好吧，不好的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自己之前习惯于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之前很多时间你做完研究之后你可以再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吧，或者是你更多时间去多认识些人，然后或者是你找一个实习之类的，基本上没有这些时间。我觉得就除了你把你的毕业论文做好之外，其他时间都在顾小孩，没有人帮我带嘛，就只有我跟我队友。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心情跟情绪上的这种影响，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会儿特别想摸鱼，然后娃哭了， 娃不给你摸鱼的机会。 对，这是你必须要控制的场面。 没错，你是很抓狂的，你很想躺在那儿就是刷手机，但是没有这个时间跟机会。更可怕的是你都没有这个心情。对我来讲很大的坑其实是情绪上的坑，就是一直就是你会更焦虑吧。 嗯 嗯， 一直处在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就是以前可能没有小孩的时候你还可以随时出去放松嘛，比如说即使 COVID 的时候你就想出去开车溜达一圈也可以，反正不下车就行。但是现在你要是把娃一个人留在家就会有人报警的。 嗯，是的。因为你不仅要为自己负责，你还要为另一个生命他自己又没有什么自理能力这样的状况，确实压力是挺大的。我想想觉得 没错。 嗯，压力好大。 没错，我才发现我其实也是一个挺巨婴的一个人，我以前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 你还巨婴？ 就是我以前觉得我自己还挺会照顾别人的。 对啊， 我后来到美国之后发现我还是挺巨婴的。就是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在我有娃之后，就是我在想为什么照顾一个小孩会让我觉得这么力不从心啊。从小到大好像我没有去从心里想去多花点时间照顾另外一个人，基本上都是所有的人都围着我转。比如说就是你只要好好的顾好你的学业啊，学校的生活，然后你健健康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嗯，就是父母也没让你担心过，现在这个情况就突然变成你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责，就是而且还是没有回报的，你得义务的去抚养一个小孩。不过本来养孩子这个事儿，我就会给他定义成一个纯义务的事儿，因为我不希望那是一种交易嘛，因为我觉得我父母跟我之间可能就是一种交易。 对，嗯， 对， 我可以想象有很多父母可能都这么想。 没错，没错，就是还是成功学嘛，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然后 成为谁？对。 对对对，成为谁的父母，嗯， 满足他们之前没有完成的梦想，是吗？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是是是。直到我到了一个我可能父母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平台之后，可能大家就开始再重新找一种平衡。 但是我不希望我跟我女儿之间是这种状态，我还是希望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完成，她想干嘛都行。我觉得特别逗，就是我觉得她最好以后做演员，然后我就可以认识我想认识的明星。 你还是把你的想法植入了进来。 对对对对对，还是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刚刚讲的一个点，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说这个你对另一个人负责然后没有回报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其他的一些父母啊，他们就觉得说就只是这个娃本身带给他们的快乐就是一个足够大的回报，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你刚刚也讲你很喜欢小孩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啊，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是我最大的快乐还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成就。 嗯 嗯，你完成了什么什么事是吗？ 没错没错，我现在觉得我最大的快乐还是来自于我的职业发展，我能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嗯，而不是说，我觉得小孩的快乐是很快乐，是很幸福，但那不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就是能给我持续动力的东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职业的发展。 因为我对你比较了解嘛，就你也算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事业型女性，然后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是 对，挺事业挺轴的一个人。嗯 嗯，没有轴啊。我觉得你之前说要生孩子，其实是你很早就在规划这件事，对吧？其实并不是说到了一个年纪，其实你刚刚讲的，你说你到了30岁去完成什么样的事儿，我觉得其实好像在之前咱们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你很早就在规划这件事儿，就是这是在你人生这个阶段里面对自己的规划里的一项，然后你要去完成它。 对。 刚刚其实西西讲的这一点，如果你一直以来你的人生中就有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选一个最合适的时间节点，对吧？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确实选了一个相对比较很合适的时间节点，就是你至少有蛮多时间能花在这个事情身上。我先不代表西西说，我觉得我啊，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最大的这个也不能说是问题，就是我现在的阶段是我没有办法把生娃这件事情放在我的人生清单上。 嗯， 我甚至没有动力把它放在我的清单上。首先你说你喜欢小孩，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动力。我没有那种天然的对小孩我就是喜欢，或者喜欢跟小孩相处，我没有那样的。真的，我全世界啊唯一熟悉的一个小孩就是我干儿子，还很不熟。然后我也不 enjoy 跟其他的小孩相处啊等等之类的，所以、 okay. 对，我首先没有这种所谓天然的这种就是跟小孩相处的这种不管是欲望还是能力，我可能现在都没有。 嗯， 然后呢，我对那种什么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就像你说什么30岁要完成一个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我也从来不这样要求自己，我是很放过自己的那种人。我所以我就现在我找不到一个理由把它放到我的 bucket list 上， 这个 to do list 上。嗯，对。 有一个问题啊，嗯，那你会做这件事吗？ 是这样的，如果只凭以我现在的想法和我现在个人的意愿，我是不想做这件事情的。 Me too. OK. 我就是找不到理由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只看到它的坏处。 Oh, 就是待会儿我们要聊的那些代价、 okay. 是你一眼就能看到的，对吧？做这件事情要付出哪些东西，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但是你从中得到的那个好处，我现在 get 不到。 嗯， 所以我至少基于我现在，我是不想做这件事情的。我不知道西西，我们类似，可能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我现在是这么想的啊、 嗯。我小璇的想法类似吧，就是他现在不在我。或者是说他现在不在我这近5年，因为我给自己去设了一个 deadline， 就是我在3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要决定下是否生。然后在之前呢，我是把这个 priority 放后的。这个 priority 放后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对小孩真的没有特别强烈的喜欢，或者就是我跟他们大概玩一会儿可以，但是我建立不起来非常强的情感连接，可能也是因为不是我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说我没办法面对就是小朋友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哭啊闹啊就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 handle 不了。第三个就是那个麻烦是我觉得我应付不来，我很难学习的，就是那个能力不是我通过像平时我工作有一些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对我来说没有那么轻而易举。然后再一个呢，我是觉得整个社会体系其实对小朋友的压力也比较大，就跟我觉得我小时候的那个时间已经不太一样了。或者是说其实我因为从小到大我妈也在培养我很多技能，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没有，就很小的时候没有再跟自然接触，然后更多的时间是在做比如说练琴啊，然后舞蹈啊，画画啊，就各种其他的这样的技能。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阶段来说，他们这些小朋友只可能会比我更累，没有更轻松的方式。或许啊，我会觉得就是比较轻松的那种方式，对，比如说像郑渊洁，就是他自己教他儿子什么的，但是我没那个魄力，我做不出来，所以我也只能活在这样的社会体系里面。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比较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像小田一样，没有在我的这个清单里面的，所以我甚至会把这个就会再跟，比如说我谈恋爱的话，我就会跟男生讲，就是我现在倒没有这个计划，就是你决定一下，对，我们要不要 就是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特别想把我们提纲的有一件事情往前提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想聊这个话题。到35岁你做一个决定嘛，我觉得尤其是作为女性来讲，生育这件事情它至少从身体的角度是有一个时间窗口的，你是不可能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能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那个窗口在。然后呢，为什么我这周很想聊这个，就是最近这些娱乐圈的八卦就把这个话题给引出来了嘛。然后我没有很多的去看那个新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现在在聊代孕这个事情。然后我以前一直觉得代孕会是我的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即使比如说我到老了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突然后悔了，我还可以去操作一些事。 我们这期节目这样讲会被封吗？ 不会啊，就是我。 那你得换个国籍吧先。 不是啊，你人在美国做美国法律允许的事情，它是合法的嘛。但是正是因为这一周有很多相关这样的讨论，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了解更多了之后，我把这一项从我的选项里面排除出去了，因为我觉得代孕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了解了更多了之后，我觉得它可能不符合我的对我自己道德方面的要求，或者是价值观上跟我自己太不符了。 嗯， 所以我才会想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你作为一个女性，我就需要在一个时间窗口内去做这个决定，要么我肯定就是彻底，当然领养是另一件事情啊，那个是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但如果就自己的孩子这一件事情来说的话，那你就是在一个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做一个决定。这是我最近这几天的想法吧，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还是有时间上的紧迫性的。 想顺着小璇这35或者是他的那个时间窗口来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人的身体状态一定，尤其是女生，她的身体状态是有一个比如说是可能像张倩说的30以前是生孩子的一个比较最佳的年龄段。其实我给自己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把这个时间往后推了，然后我在这个时间里面去更好的锻炼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可以维持在20多岁或30岁的一个状态，这是我能做的。 我觉得姐妹们你们可以先去动个卵然后慢慢想 但是你冻卵最终的选项不就是代孕吗？就是当你的身体，因为对我来说35岁也是一个我现在完全不去想，我甚至觉得我可能到45岁我才愿意去考虑这个事情。就是当你的身体到了一个阶段之后，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不知道啊，可能以后医学发达了之后有别的选择。 明白明白。没有，冻卵的下一步不是代孕，冻卵的下一步代孕只是一个选项，你也可以自己怀。 是啊，冻卵只是说去把现在的健康的卵子保留起来嘛。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那个时间窗口是要一直往后延到 40几岁是吗？ 我都绝对不可能的那种那种程度，所以 OK 对。 那如果不生的话，你能接受这个结果吗？ 我可以啊，我完全可以。 哦， 我也可以。 其实我想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完全可以 OK， 但是人是会发展的。 嗯，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我希望我有选择。 对，到时候 因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到了一个年龄阶段我就没有选择了。 是的。 嗯，我觉得就是你先把卵冻了，你就慢慢想，就是冻卵就是它再有一个 option 我周围挺多朋友冻卵的，而且是从北京飞到美国冻，在那个尔湾那边，他们的状态不太一样，他们很想要孩子，但是还没对象 啊， 就先把卵冻上，然后再慢慢找真爱这样子。 嗯，理解理解。 啊，有意思。哎，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我先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说，我觉得把卵冻上之后慢慢想，这个还是可行的，那我个人的感觉啊。其次是我其实就是跟比如说跟人的情感有关的任何事情，比如说 找对象或者生孩子，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这个事情特别简单。我看完小璇列的提纲，我就知道小璇不想要孩子。 是， 就因为一直都在说非常客观的生娃的不好，也没说不好，就是他的客观的问题。嗯， 就是我希望我是在理性的去分析这个问题，对吧？ 对对， 他把孩子当做一个物件一样，我没有那个负面的意思啊，就是没有情感的 flow， 你知道吗？ 是 因为现在其实对我们俩来说很难对生孩子这件事情。不是说孩子是个东西啊，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知道， 就是有一种情感的多大的 motivation， 其实对我们俩来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来找你聊这个节目。 是的， 明白明白。我还在想一个挺逗的事情，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那个 VR 技术，就是虚拟现实技术怎么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如果 VR 有一个场景能让你去体验一下带娃的一天，然后你再去决定，就是可能几个小时稍微有一个小程序什么的，跑完一个带虚拟的养孩子的一生，然后你体验过了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跟你的伴侣就计划有娃这件事情。没有，这开玩笑，突然这个想法。整体听你们俩讲就觉得生娃跟养娃这件事儿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的一件事儿，就不会带来一个特别幸福或者积极的体验。 关键我们其实还没体验过，或者说我们俩现在先很理性的去列了他的，就比如说小贤刚刚列的 利弊， 好或不好，对利弊，然后我们去做了分析，然后我们会发现他的问题大于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快乐吧，可能，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阶段都没有在想这个。 那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来自环境的压力会有多大呢？就比如说父母对你的期盼啊之类的。 我的还好。 我也还好，对。 OK， 那就好，那就好。 或者是说啊，这个 peer pressure 来自于比如说其实我有很多同龄的朋友，就闺蜜嘛，然后包括我干儿子就是我闺蜜的。其实我同龄的这些人里面是都有了孩子，或者是已经有了二胎，或者是反正就都在这个人生阶段。那对我来讲，我没有觉得他有孩子这个对我来说是 pressure。我自己其实做过分析，就是我有压力或者是说焦虑来自于我的朋友们都结婚都有了自己家庭以后，我平时去跟他们交流的时间少了，我们见面的时间少了，然后我们可能彼此在了解对方的这个时间少了，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感，来自于我的朋友们都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了，就没有我们再建立很强的连接，所以这个方面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孤独感，然后别的没有任何的 pressure。 OK， 那还明白了明白了。那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就是生娃跟养娃你们不是特别喜欢的部分可能是占了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我而且如果你们能接受说在现在的5年或者10年内没有小孩也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那我觉得我还是很支持你们的。 我觉得甚至都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而是我非常希望能这样，就是 okay, okay. 我希望能够延长我自己的时间。 哎，小璇，我想问你，其实就是比如说刚刚张倩提到的环境的压力啊，我是想问你，比如说你有没有来自于父母或者是说家庭的压力？ 我家庭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以前肯定是有的，但是你知道最近我们在很多期节目里都聊过的，就是我爸妈也在成长，他们也在转变，所以最近我跟他们聊这个话题，他们就是以我的意愿为准，希望我开心，我做我自己想做的决定，所以我在这个方面至少目前是没有任何来自家庭的压力的。然后你说比如说社会环境类似这样的压力，这方面我是一直是一个我不 care 这些事情的人，社会舆论对我来说产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小。但是刚刚我有一个点想，有一个人会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你刚刚一直提的你要跟伴侣一起做这个事情，对吧？只有你的伴侣是跟你的人生走的时间最长的人，所以可能其他人的想法我会 care 的少一些。但是就比如说像张倩列的这个，就是你的另一半怎么看待生娃和养娃这个事情对你的影响有多大，或者说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在出现分歧的时候该怎么办？ 你的是怎么样的？ 我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至少 我是出于我自己身体的时间窗口，所以我在思考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俩的人生阶段 I mean 不考虑身体只考虑人生阶段，都还远远没有到想要有下一代的时候。 嗯， 所以就是暂时我们之间是也没有分歧没有矛盾，就是我自己需要思考清楚这个问题。 我其实是问小璇来自父母的这个压力，我跟我妈其实聊过这个事儿，她不太能接受我最后不要，她只能接受这个事情 delay。 怎么说呢，她之前有一段时间一直见到我就跟我聊了两个话题，一个是找对象，另一个是读博，就是一定要说服我要去读博。后来我就 明白明白， 对，就慢慢的就在跟她解释说我真的不适合，然后他就说你有能力，为什么你觉得不适合？他把能力和合适就是拆开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能力是能力，但是我真的就是不喜欢。 嗯嗯，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其实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孩子，所以就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小孩，我也很好奇说基因组合这么多，然后这个生命多少亿分之一的一个概率就是他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我就很好奇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就跟一个就好奇宝宝你知道吗，然后出来了之后嗯我很满意，然后就整个过程很 happy 的过程，因为本身就很 enjoy 这件事儿嘛。如果你本身我感觉你们俩现在的状态这事儿就往后排吧，可以聊聊生娃的代价。生娃养娃代价真的非常大，它还不像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这个娃就是可能饿不着就行了，但是现在很多的时候你要对他负责，要培养他，要给他很好的教育资源，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希望他能有更多的选择。嗯，在未来的时候要去埋怨我说为什么当年啊不给他干这个干那个，那我还是希望我有这个条件去能够满足他一切的兴趣的需求，或者啊随便想去哪里旅游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有这个时间跟精力去做这件事儿。这些都是你需要占用我自己的资源跟时间去搞定这件事儿。对，你本来都不引出来这件事情，你还要不得不做这个事情，那你的人生，那你可能要不得不十八年，其实还是很至少十八年。就是当然我跟我同学在聊的时候，他们说就是至少在25年吧，因为其实25岁之后才是真正意义上他独立了，就是各方面独立。 嗯 嗯， 其实这个如果你不得不25年的话，其实还是挺心力交瘁的一件事儿。是我很喜欢小孩的，主要不是因为就是他可爱他高兴就是带给我的那种快乐，而是我跟他一起成长。我觉得我有孩子之后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的改变会这么大，我以前其实挺邋遢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有了孩子之后，那小孩可能会学你的邋遢，然后你可能就不得不变得很利索。有了孩子之后，因为还在读博，或者你以后工作之后有娃，你可能就在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就甚至要细节化到你每天要知道精神最好的时候你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每个时间点都要打得很准，然后你可能才能安排完一天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磨练的过程，我的每一个转变都还是挺艰辛的，但是我还是去拥抱这些转变。就像我今天的状态其实很差，因为今天娃特别的不配合，就各种不配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今天会崩溃到就是我看着他我就想流泪，很无助的感觉，觉得我心力交瘁的这种感觉。但是 怎么办都不行是吧， 对对，你又在想你，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放过自己这个状态，让这个状态赶紧过去，然后开始继续干你该干的事情，换尿布啊，喂饭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有点我觉得整个生娃养娃过程有点揠苗助长的感觉。 揠苗助长那个苗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心里的那个不愿意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逃避的那个舒适的状态，你知道吗？我其实还是挺逃避主义的。那个苗是你之前的一个你自己一个人时候生活习惯的那种状态，包括能力的范畴和你心情和情绪的控制和你的成熟度。然后现在呢就是要每天都在打破这个边界，尤其是耐心，就是你 是 就是他不停的去闹你，你也不能打他，挺无助的。就是你觉得你的时间都在 耗在另一个人身上，但是你本该有你特别想干的事情，那个还是很挣扎的。这是我很真实的一个状态。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还是非常鼓励你们现在对于生娃的态度和状态，而且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成年人的事情，就是很负责任的去讨论这件事情带给你们的感受和对你们的影响。我觉得这才是对生娃一个很负责任的态度。同龄人有娃其实来自环境的压力很大，尤其是父母 或者是社会的规训，大家到了一个年龄都去做这个事情，就很难跳脱这个规律。 或者还有就是一个是社会的规训，二一个是他年龄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他们比如说在结婚的这个阶段里面，就两个人可能感情到了一定状态，他是需要可能有几种 condition 啊，就一个是可能他夫妻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外在的这种调和剂，可能小朋友某一种程度上来说算是调和剂。然后呢还有就是两个人结婚以后，他在这个时间点可能需要比如说养个宠物，可能有一些人会选择养宠物，有一些人会选择生孩子，就是他们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再给他们两个建立一个更强的情感连接的东西。所以他跟某一种程度上和那个调和剂其实差不多。对，也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女生的年龄的阶段到了，有可能是他这两个人的感情状态里面是需要有这个孩子的出现。 我可以理解这种状态，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最 miserable 的情况， 不负责。 对啊，就是 我肯定是很支持小璇的想法。 嗯 就是生孩子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只会让他更糟。 嗯，而且这个孩子会很痛苦的。你如果生孩子不是只是为了考虑生孩子这个事情，你如果想从这个事情当中，我觉得你还想要得到一些别的东西，或者是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是很悲剧的一件事情，我真的这样觉得。 因为那个孩子的降生，尤其是前两年，还是挺精神折磨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让你们俩本来不是很好的状态变得更糟，因为事情太多了，然后两个人又都不想负责，都想从这个孩子身上得到慰藉，但是两岁之前的孩子能给什么慰藉请问？就是他不哭不闹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夫妻关系永远都是家庭的第一关系。 是的，我坚信这一点。 其次才是跟小孩之间的关系， 就这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战线，是吗？ 我觉得首先这两个人关系得好。 对对，而且我觉得你建立这个不管是家庭也好，有伴侣吧，肯定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幸运说啊，你们能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们能够陪伴你们一段时间，但是他会走，然后还是你们这两个人要去继续完成人生的旅程， 最后变成一个人。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挺想跟你们聊聊，就是对孩子的精神寄托，以及会不会发展成比如说有一些控制欲，就可能这是育儿这件事情上了，其实算是我不生娃的一个 concern， 就来自于我很害怕我因为我付出了，我因为就他可能跟感情就是两性关系里面的亲密关系里面的那个我付出我得到的回报，就是这种期待也不一样，然后就很容易变成是说我会想让我的孩子去完成我的梦想， 或者是你至少想要得到点什么回报。 对，就是我又很怕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他会埋怨我他没有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儿，而是我强迫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儿，就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对， 我其实周围好多就跟我同龄的人都是这么长大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长大的。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是这么长大的，我们这代人很多吧。 就是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就有小孩了，可能才慢慢能理解吧，但是还是不接受。能理解，能理解母亲的做法，但是还是不接受，还是绝对不允许自己故技重施的，但是现在发现好像也没法避免。 为什么没法避免？ 你对他有期待是吗？对他的回报有期待？ 其实回报这个事儿还好。其实我最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是我自己的这个脾气，一旦这个事情失控了，我就可能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像我队友从来都不训小孩的，就是从来都不训孩子。 哎，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想 clarify 一个事情，就是你说的失控是小孩失控吗？ 是在小孩的事情上失控吗？ 我自己啊，我自己失控。 哦，你自己失控？ 我自己失控。 OK OK， 我自己情绪失控，但是就是小孩他的状态超出了我的控制，就是超不是超出我的控制，就是超出了我的 能力范围， 你能承受的范围。对，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希望他好搞一点，结果他很难搞。 是， 我希望他自己安静的玩一会儿，但是他老来找我，但是我那会儿状态又很差，可能是我的那个东西没做完，又要跟老板 meeting， 但是我的状态就很差，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再去陪他玩之类的，我很难调整这个紧张的情绪，那时候我就会很失控，我可能就会吼他。对， 可以想象。 但其实你也不愿意这个场景发生，对吧？就也是很难受。 我吼完他的瞬间，我就觉得，哎，这不是我妈吗？对，你吼完他，你会更难受吗？因为本身你就不希望是这种状态，所以那种时候还是会要求自己不要一个人硬扛。就是如果你的状态调整不好的话，就去寻求一下帮助。就是其实我现在就只有队友能帮我，就是希望他能带一会儿，然后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把我自己照顾好之后，再去照顾别人。就千万不要那个状态，就是我一直为了他怎么怎么样。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有小孩之后，你还是优先于孩子的，妈妈还是优先于孩子的。 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就怎么照顾好你自己的情绪。 没错没错，我其实觉得我母亲那一代人，他们其实 压抑了太多了。 对，就是他们其实自己过得挺拧巴的，他们没有一个环境跟教育来实现他们的想法，确实很难很难。我觉得他们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就是自己就很拧巴，就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你没有成功学，你可能就过不好年，反正就是之类的，这么长大的。但是他们还是很爱你。我不希望这个发生在我跟我孩子之间，我还是希望，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条件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嘛，所以就这种期待吧，在他身上，就是他就是他自己就好了。 对，慢慢的会失控，就变成控制他。 没错，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还是妈妈自己本身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跟孩子，可能你跟其他的人也会有这种状态。 我关于这一点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也是我经常在观察自己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你不能期望说我做了一个选择，我付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期望别人给你一个你想象中的回应。我会时常要求自己一定不要这样想。我理解就是 by nature 你很有可能会这么想，尤其是在你付出的时候。我要求自己的是说，比如说在我准备要付出什么，或者说我在要做什么决定之前，我要自己充分的想清楚。想清楚了之后我做这个决定，那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为他负全责。哪怕付出了之后我没有得到我本来理想中的结果，那这也是我做的选择。我不能要求别人是说，哎，你怎么不满足我的什么，我都做了这么多了，你怎么不怎么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我的选择。我会这样去要求自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其他人的身上。 明白， 只是做好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的选择，我做选择之前我没有考虑清楚，考虑清楚了我就得接受这个结果，不管这个结果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因为我经历过，就是比如说你做完一个选择之后，可能这个过程很艰辛，你中间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吗？ 西西非常清楚，我现在的这个感情关系其实在初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艰苦的，非常艰难吧。 Suffer。 对，特别特别艰难。然后这是我自己想清，就是因为我明白我的情感，我了解我自己在想什么，我做出的选择，但是中间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很艰难的时候，然后我也出现过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也寻求过帮助。 Oh, okay. 但是我也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任何别人，不管是我男朋友还是任何人，我也没有觉得是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做的决定，那我要take 这个结果。如果我遇到问题我自己搞不定了，那我就去寻求帮助，但我不能怪别人。我的原则是这样的。 明白，这是一条非常对的路。我也很挺你，我也在这个方向在修炼，但是很艰辛。 对对对对，就是有很艰难很艰难的时候。因为你去责怪别人或者是想要控制别人，这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去，对吧，你把责任怪到别人身上就好了。对，自己负责有的时候是挺难的， 就是逃避问题嘛。 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逃避。 对对对对 是 我其实想补充一下，我觉得生娃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这是肯定的。 不是说 OK 我决定生娃，其实生娃是一个我们决定生娃的事儿。 是的是的。 嗯，除非我之前看过一个，也看过一个网红吧，结婚反正就是，但是要想要娃，他就买精子，然后跟自己的妈妈然后一起养育这个小孩，这也行，反正 对，那也挺好的。 对，也没碍着谁的事。但是如果你决定是跟你的 partner 一起去孕一个生命的话，这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嗯，那肯定。 除非你想独立抚养，但是你还要面对的代价是这个孩子没有爸爸。 嗯，是的，是的。 张碧晨。 哇，这周的真是新，这个八卦各种应景，给了我们全方位的育儿教育。 是。我觉得明星真的很难，结婚生孩子其实是件挺开心的事儿。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 众目睽睽之下， 对，多么大的勇气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就是选择了这样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在自己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个很大程度上最有可能情况，或者说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是生娃的话，阻力肯定是在我这儿，不会是在对方身上，所以我需要自己去想清楚这件事情我有多坚定。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对，因为身体是你的嘛。 对，我不希望出现一个情况是，比如说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的情况下被对方影响做了一个决定。我知道我 care 我 partner 的想法，然后如果在我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比如说他很想生小孩，然后那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先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想清楚，然后再去两个人共同做决定，这样子。 我想顺着小璇这个说，然后一方面他也是反映了是说怎么样能在生娃无论是决定之前还是决定之后啊，就是养育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就是回到我们先前聊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最贴身的例子就是我妈怎么养育我，她跟外界的关系和她对她自己的一些要求什么的。我会觉得如果假设一个情境是说我妈没有放那么多精力或者是花那么多时间在培养我的身上，她可能在她的职业，当然她本来自己的职业的发展就非常不错啊，但是我是觉得以我妈她自己的能力甚至更好，甚至有可能她还会有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一些技能发展出来，我觉得就是以她自己的能力她是完全 OK 的，但是她花了很多时间在我的身上，她是把养育孩子就是培养我作为她人生的首要目标了，就在整个我十八年以前，就是这十几年，我会觉得他压力很大。是这样，就是他和我爸的养娃的观念特别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加大这个压力。因为我爸对我是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 哦，那肯定会。 对，然后我妈就是要时时刻刻把握住我的前进是往哪个方向，一丁点错了都不可以。就他俩就完全不一样。再一个就是说，我其实跟我妈聊过一个，现在来看，因为我小时候可能不够成熟，然后有一些想法没有那么的笃定的时候，我没有跟她聊过一件事儿，就是她经常会说一个词叫有一些事情考虑是为我好。为我好这个事情其实我这两年会发现这个事情带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我觉得你只需要考虑，你就大家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把很多期望 pressure都给到你，然后就是说为你好对你好什么的。就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一开始只能想到我很抗拒，但是这两年我会想我为什么抗拒，就是因为他这个其实是在给我一些我觉得本来不在我自己这个要求范围内的压力，就我对我自己的要求的范围内的压力。对，但是他还没上升到控制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就很难在养娃或者生娃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出现，就是还难以避免吧。他蛮厉害的。嗯， 我知道。 我其实大学选的专业是市场，就是 marketing， 然后小璇肯定知道，就是我现在非常渴望学的。我觉得兜兜转转过了十一年，我又回到了一个 marketing 的领域。 你最终还是会做你喜欢的那个事情， 人生不一样的体验吧。可能有了那个路径以后我再回来其实也还好，只不过是拐了几个弯，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可能对我来说就没那么直接而已。 我后来才明白为你好这件事其实是父母给自己的一种安全感，他们也不知道未来什么样的， 给他的自我安慰。对 对，他们的认知范围内觉得你必须得这么走，你不这么走就是弯路。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包括她对我女儿也是特别强调，绝对不能走弯路。 我就觉得 什么叫弯路啊？ 有那么容易弯吗？ 哪有那么多弯路？ 弯了怎么了？我就觉得， 对啊，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嘛，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就是你只能是我，所以我妈现在就老让我女儿说啊，她适合做个外科医生，然后她怎么怎么样救死扶伤，然后我就说，你知道现在医闹多可怕吗？美国也有。就说到这点，我觉得我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很难接受我现在的观念。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的速度跟节奏都不一样。你看有些人的职业发展路径特别好，情感发展就不是特别顺利。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真的是不同的线，他的那个节奏差别很大。但是你的成长又不可以去，就是不太可能去逾越那些过程，因为你必须要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你自己。而不是说你真的去走一条路之后，你可能都一直在一路上一直在做你该做的事情，离自我的那种需要越来越远。这就为什么我觉得我同龄人抑郁的特别多，他们发现父母给的路走到头了，然后突然找不到评价标准了，就觉得人生没有一个奋斗目标了。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一个朋友，我高中同学，就是上大学之前爸妈绝对不让谈恋爱，然后上大学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催婚， 立马让结婚， 就没有一个对，不可思议，你知道吗？都不给几年让他经历几段情感，然后就直接来那个一步一步的完成目标。我觉得很难，现在就可能放在以前就是大家都在生存底线的时候就觉得结个婚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是这个时代了。我是觉得千万别跟活在旧世界的人聊天， 要开阔一点。 小璇刚才分享他父母的那个状态特别好，就是父母跟你一起在成长，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好。 我觉得这是我幸运的地方，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其实跟西西差不多，就我妈也是全部精力都在我身上， 没错， 并且她会直接跟我讲，我从小到大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你身上。 哇。 就是这句话我听了，对，就是我听了很多年这句话。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幸运一方面是就是我觉得这几年我妈改变了很多，就是她自己开阔了很多，想事情也更清楚了。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刚刚讲到说有一些人抑郁是说这个父母给的路走到头了，我妈当时对我的培养计划就到上大学为止。然后就是他没有去想更远的路、 哎、我跟你一样 对，所以上大学之后我确实有一种哦，我终于脱离了他的控制了的感觉，那段时间还是感觉挺自由的。然后但是同时也确实陷入了一种哦，我现在上大学了 迷茫的状态， 那我到底想做什么，对，迷茫。所以我整个四年都是在一个寻找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到底想做什么事情，去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somehow 是一个幸运的点，就是比如说我妈如果把什么上大学然后再出国留个学再什么这那的都给想清楚了，那我可能要受到那种控制要更多年，就是更难去脱离那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我完全独立是去美国之后呢，也不能叫完全独立，就是至少在生活状态上的生活上独立。 我还没有完全独立呢，我还希望我妈过来帮我带娃呢。看一下看一下，更多是职业选择上的独立吧。我觉得之前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去花时间找一个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状态和能力。 我经常在找， 就比如说我啊，对我来说就是学习做研究，就是我觉得我学个新东西什么的就是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我并不是特别有 passion， 不快乐。 但是社交这个事儿就真的是 come naturally ignite 是吧 ignite you， 对，没错没错。就是从来都不觉得去一个新的场合认识新人是一件很负面的事情，完全没有，就是零社恐，你知道吗？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仨都在这儿，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一个小时 都特别喜欢 social。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生娃之前真的是在至少能够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包括你工作也是这样，就是最好是把你的 passion 跟你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不要只是比如说如果我只是 follow 我的能力的话，我可能就去当 faculty 了，但是当 faculty 我其实觉得并不是很 passion 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更多的时候是很孤独的状态，坐在那里对着屏幕写东西吧，更多是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如果去公司 可能会好一些。为什么讲到这一点，是我觉得了解到这个程度，你可能才是好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开始。我的幸福跟成就感，我的幸福来自成就感，我的快乐来自成就，我事业能够带给我成就，然后事业又基于我对我自己能力跟 passion 的了解，我才能把自己照顾好了之后才会给娃一个好的状态。你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带娃，其实是就是小孩对你的情绪特别敏感。 嗯， 这就为什么像我队友，就是如果娃哭闹的话，我女儿从来不找他，因为他处理不了哭这件事儿。就是他一听见哭他就特别想逃避，就是整个人很焦虑，然后小孩感受到他那个焦虑的状态就会更焦虑，然后这事儿就跟你对着汤姆猫哭一样，然后医生 互相对着哭看谁更大声。 对对对，就死循环了。你知道我哄娃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个情绪问题吗？他其实也没啥，他就是想让你陪陪他抱抱他，然后你就稍微哄哄他，唱唱歌，亲亲他，就完事儿了。你要如果状态不好的话，就很难做到这个状态，很难做出这种反应，你就想哎赶紧别哭了。我觉得生娃养娃其实很重要的还是妈妈自己状态的调整。你得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快乐，还得会很多。就像我自己，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知道怎么去调整我的情绪，知道什么点能够触发到我那种很负面的情绪。我觉得在了解到这个状态， 你刚刚举例的那个场景让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就另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对于养娃这件事情，父母的分工这件事情怎么看？父母的分工常常不同， 对， 要怎么办呢？这一点我也很困惑。 首先你队友得好沟通，你知道 吗？是，这在选队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过。 没错没错，就是他得懂你在说什么，你这会儿到底是想解决问题还是你就心情不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每个家庭而异。我见过我们这边的妈妈，就是爸爸有翻过来的，就是我觉得看人的性格，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粗线条的，像我就比较适合处理娃情绪跟基本生理需求的，比如说换尿布啊、喂奶，然后知道小孩的内心需求，因为他不会讲话嘛，你能猜到他能需要什么。他有的时候哭是因为基本生理需求饿了，然后穿那个尿不湿不舒服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哭是因为希望有人陪他，有的时候哭就是纯闹，你就让他闹吧，闹一会儿累了就没事了。这些我趴着完全分辨不出来。然后他永远的第一反应都是娃是不是饿了。这个也是我另外，就是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他的 partner 也是真的让他很崩溃，就是因为妈妈亲喂小孩特别累，刚喂完就很累，刚恢复一点，然后你 partner 就觉得你好像没有给他的孩子喂够。然后这时候母亲的状态就很差，心情会很不好，就是觉得已经很努力的做这件事情，不仅没有被看到，还没有被认可，然后还要再被要求。这个时候就是你得适当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因为那个不然战争就要爆发了。不一样不一样，有还是看，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就是有很多细节上的分工其实讲清楚还是很重要的。我队友就主要负责洗衣做饭倒垃圾，跟娃接触不多的，但是那种也很重要的生活上的内容， 就是你照顾娃，然后他照顾 我 全家的那种感 觉。对对对， 就是家庭的生活所需。对， 没错没错。但是每个家庭还是差别很大的，有一些爸爸真的很牛，就只挣钱，然后回来哄一哄娃就完事儿了。 哦，这样的我是不行， 然后剩下的全是妈妈的工作。 对，我也接受不了。 对，我觉得还是沟通好吧，就是包括女生也是直接把需求讲出来，因为初期的带娃都是一个很疲惫的状态，也猜不出来你在想什么，还是主动的去调整好状态，去讲明白这个事儿就行。其实这个还是有挺多中美差异的，我感觉就是在美国自己带孩子太正常了，就没有人帮你。 对， 小孩有剩下六周就送 daycare 去了，我觉得就是让我妈听了，我觉得这个我妈说 Oh my god。 对，但是在国内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小家庭的事儿。 对，或者说一个小家庭根本完不成这件事情， 处理不了，太麻烦了，觉得。 没错，就不让你一个人完成。 对，我就觉得我感觉在国内我有娃的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然后 不管是一个娃还是两个娃，我就没有听过就是只有小家庭就是爸妈两个人在带娃的，就至少得有那个一个或者两个老人，然后甚至有时候老人在家那个叫什么类似那种阿姨之类的，就是住家阿姨也要帮忙等等之类，就感觉要好几个人才能带一个娃。 没错，而且理论上说这么多人帮你带，这个妈妈的状态应该不错吧。挺多妈妈有问题是因为大家都忽略了妈妈的感受， 是都是围着娃转。 没错，就是会要求妈妈嘛。就是我觉得特别逗的是，我当时生完娃之后不是特别熟的朋友就会问我你有没有奶。 关你屁事， 就刚生完嘛，我也没有过孩子，我刚生完那个状态你知道吗，我自己还是懵的呢，然后我状态又很糟，因为生孩子很累，然后你的体型又走样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史上最胖史上最重。我记得我生孩子的时候体重都冲到140了，就生孩子之前，就是然后生完之后体重是135吧，然后就觉得哇塞我也该怎么瘦下去啊，结果半年内瘦了20斤。 因为带娃吗？ 很累。 对对对，怎么吃都吃不胖，亲喂的话他就会体重减得很快。然后但是我自己的朋友就会问我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现在身体觉得还好吗，恢复的还好吗，就是生孩子有没有伤口什么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很温暖。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忽略的是妈妈的感受，你真的如果妈妈好了全家都好，妈妈不好真的谁都比她好。所以我觉得你们特别棒，就是至少会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只是去 follow 一些社会的节奏。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叫什么，没有任何回头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我希望我能非常非常慎重的去想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哪怕什么别的事情都可以一直有选择，你也可以去走错路，完全 尝试可以试错的。 对 他是不行的。 对对对对对，我对于试错这件事情，你甚至我觉得我对于婚姻都没有那么纠结，我就觉得结不结婚反正你都还有选择嘛，对吧。但是生娃这事儿，你一旦开始你就没有结束的时候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太重要的需要提前想清楚的事情。 我到现在还会有一次幻觉，就是我每次抱娃照着镜子的时候，我心想我靠这么大怎么塞回去。 你没有选择了。 我其实真的，我其实生孩子之前做的跟你们俩的思想工作就是准备差的太远了。我真的就是特别简单的想法，我现在觉得你们俩真是特别负责任的人，就是我真的反倒是一个特别特别幼稚的一个人，只是觉得说啊我喜欢我就生了，但是没想后面的事儿，养娃的事儿我都没想，我就觉得生下来就挺不容易了，结果后面生下来之后一堆事情，我真的是现学， 只是一个开始是吧。 对对对，其实生娃真的还好，就是你像你们经常锻炼身体应该问题都不大，就再没有什么遗传病之类的问题都不大，就是尤其是怀孕的时候一定控制好体重，也只长你现在体重的10%-20%就可以了，就千万别吃太胖，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 特别像是一个生育课，对我们俩来说现在。 你生的时候上个无痛，就是特别就是这娃就很顺利了。你在养他，就是你在花这个时间跟精力去负责，就真的自己还在修炼呢，我现在还处理不好呢，代价就是累。 特 别累。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平衡，就是你又要为自己负责，你要为另一个人负责，但是你的精力又是有限的，你怎么去分配你想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花时间在娃身上呢，可能又会有一种内疚感。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去讨论或者思考这些事情，前提是我们是负责任的人，所以一旦做了这个事儿，我们希望能对他负责任，就不是绝对不可能说我生了娃不好养，对吧？ 对。 然后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就要去做取舍，你怎么样能既对自己负责又对娃负责，我觉得这是个很难的事情。 没错，而且你真的分分秒秒都要接受你自己不行。 好，回到我们上一期、啊、 所以你对我们上一期的话题非常有感悟是吗？ 对，特别无助。是，你怎么哄不了他，然后你特别困的时候还要给他换尿布， 然后他那个夜里醒了叽里哇啦的也不睡觉，然后你又特别困，因为你刚干完活，就每天都是这样。也有一些解决办法，就比如说你他生物钟比较规律的时候，他你会就是而且他今天状态不错，你就可以预见到他可能今天晚上可能睡一个12个小时，你就可以提前规划你的事儿。对，但是这都不是常态。Anything can happen. 我现在养到这个过程中养了一年多吧，就觉得哦天哪，就是这一年多我都干嘛了。就是 paper 也没写。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吗？在养娃的时候。 我会觉得读博的时候时间特别快，养娃没觉得时间特别快。养娃有个规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都长得挺快。我其实还挺幻想主义，就挺爱幻想的一个人，就是我会去幻想他未来的样子，就是他会说话了之后跟我互动啊，因为我觉得他还挺聪明的，就我可以跟他一起学习什么东西，然后他将来是吧当了明星，然后我以后认识明星什么的，又回到这个话题。然后对 anyway 你还是有期待。 我会有期待，会有期待，但是期待的是他属于他自己的模样，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未来的职业现在可能都不存在，所以我从来不会去幻想那些东西。但是我会有一些很清楚的地方，就是他将来一定不能啃老。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所有奋斗的资源到今天都是靠我自己，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的。我不会去说我现在奋斗这是为了以后，当然以后给娃更多的教育资源，满足他的兴趣，但是。不是说未来给他铺什么路，我是觉得当然在以后他提要求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尽量能够有这个财力跟物力去满足他。嗯，不是什么对他的期待。嗯，唯一的期望就是他健真的是健康就可以了，快不快乐我觉得都是他的事儿。真的，我觉得 理解 你的这个界限分的对还很挺可以。 是，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特别重要，虽然刚刚随意这样讲，我觉得特别重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另一个人的情绪负责，情绪你只能自己去处理，自己去解决。我就会觉得就是两面都有吧，就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我妈会觉得她的很多负面情绪来自于我，就比如说我不听话，或者是我没有符合他的期待，他就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然后他觉得是我造成的。我觉得现在呢，我也看到一些身边的一些父母，就感觉哎呀，如果娃不开心了怎么样，就觉得哦，是我自己没做好，会有一些这样的情绪。哎，我怎么这样想的话，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点惨啊，就是对上负责，对下负责。但是 anyway 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觉得你没法对别人的情绪负责，你也控制不了，你也负责不到这件事情。 我自己对于我女儿一个奉行的做法就是，任何事情她有情绪了之后都先给她一些时间让她自己去处理，就是她可以的。嗯，而且因为我们家整体的气氛是挺轻松活跃的，我跟我老公其实都挺乐呵的，然后我女儿整个的状态都是特别容易乐，所以她就即使磕了碰了什么的，只要没看见血啊，就给她自己这个空间让她去消化这种疼痛。然后她如果需要我了，对，她主动来找我，我再去给她 offer 这种安慰。我不会上去就带节奏，我不带这节奏，她自己带节奏。一岁多的状态还是挺独立的，就是她白天挺多自己的时间去搞事情的，我们会有一些物理距离，然后但是能看见他。 我很喜欢这样的模式， 就是大家都各干各的事儿，不是挺好的吗？就是因为我觉得逗孩子真的是太耗精力了，我干嘛逗他呀？他来，所以他一岁的时候就其实能做挺多事儿，包括他现在会跟我一起收拾他自己的游乐场，就他知道什么点儿要干什么事儿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他有很大的潜能，就不太像我看国内挺多，就是我们父母那边带孩子的话都其实挺疼小孩的，然后很希望他一直是那种开心亢奋的状态，那怎么可能啊？ 而且希望的是他不要动手，就是老人或者是家长来做什么事儿。 然后说说你们了解的生娃的代价吧。 我觉得两方面啊，就是一个是你刚刚聊了很多关于那个你要占据很多的时间精力，同时为另一个人负责嘛，一大批的时间精力就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了。首先这个是目前的我 完全不想付出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的时间精力都在我自己身上。对，我觉得这个是，而且这是长期代价，你刚才说的这个对吧，至少18年进去了，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对吧，我们这才多大对吧，那18年是个很远很远的一件事情。你刚才讲说这个生娃不会有什么问题， I mean 对身体方面啊，我也没有担心说生娃真的会出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风险，但是生娃一定会对身体有影响，这件事情是知道，而且是不好的影响，或者说一些不好的可影响的可能性吧。 对， 因为我觉得从怀孕到生娃这件事情其实对你的身体是很大的一个，是要经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那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然后它时间又很长，你从怀孕到一直到生完然后恢复可能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你的身体是承担了很多风险的，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是你想，如果不是生娃这件事情，如果是别的一个任何什么事情，然后你知道说你去做这件事情，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二三四五，它不是一个风险，它可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肯定会需要慎重考虑，我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去承担那个风险，虽然它不一定会发生，我觉得是要提前考虑清楚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对你的身体是有可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就是你危险，有可能危险到很危险，你哪怕对生命没有任何威胁，但是你的很多器官啊等等会发生很多不可逆的变化对吧，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去提前考虑的。 两年不能喝酒 喝酒这事儿对我倒是没什么影响 这事儿对我应该有点大 对，西西需要考虑一下所以我就会觉得对身体的影响其实也是，因为身体属于你自己嘛，那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这些事情，就还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件事情对人生都太重要了，一个是你的身体，一个是你的时间，这几乎是你人生最宝贵的两个事情，然后他们都要为这件事情承担很大的风险或者是付出很大的代价，那我觉得那这个事情它占据我的宝贵的东西有点多对，这是我最大的 concern。 嗯，对，我觉得代价有点大。 我的刚才应该讲过吧，其实我跟小璇很像啊，就是我觉得对身体的这方面，而且就好比你们刚刚在聊的，就特别害怕就塞不回去，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可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觉得啊，就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我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好妈妈就这话可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就是我没有觉得我特别擅长跟小朋友打交道。 就是有自己的事业真的特别的必要，尤其是小孩他长大之后要有自己的生活之后你自己要怎么办，所以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吧。嗯，虽然前些年会比较辛苦， 没错，聊来聊去聊到最后还是说怎么样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比较重要 对 对吧，作为女性。